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十集。按理说新鲜的竹子很难点着，但这股水蓝色火焰简直如同幽灵，刹那间便能悄无声息地吞噬一切，将所有活物化作黑灰，但凡伤他性命之物转瞬便死。林妙妙感动得泪眼汪汪，这股蔑视天地的霸气还真不像那周扒皮系统的风格。这个夜晚，断了一臂又不信邪的竹妖用各种方法弄死林妙妙，用刀砍，用石头扔，用火烧，用水淹，用铁锅砸。林妙妙缩在角落里，眼看着自己面前黑灰一堆又一堆，将竹妖气得直翻白眼儿。而蓝色烈焰游刃有余，便干脆趴在那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宿。林妙妙不禁感慨，有金手指的感觉实在不要太爽呀。一日一早，太阳还没升起来，洞穴便晃荡起来，逃窜的竹妖像是绿色的海洋，沿着断层四处流淌。柳福一一脚踩穿石洞，一路上披荆斩棘，带着新一天的第一缕晨曦，光辉灿烂地来救他了。林妙妙喃喃自语，袁文成不起我。 妙妙，妙妙。 柳福一确实是着急了，见他缩在角落里，脚底一点便来到了跟前。 柳大哥， 他像见着了娘家人，蹦起来跳进柳福一怀里，不小心碰到了伤口，压得叫了一声，疼得直吸气。 怎么了？ 柳福一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见他浑身都是血印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愧疚之色溢于言表。 这都是我不好，让你招了妖怪的道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 妙妙看见柳福一背后的两姐弟，神色都格外诡异。牧瑶一路斩杀竹妖，听到柳福一的话后看过来，脸上是愧疚又复杂的神情。而牧生远远逆着他们，神色晦暗不明。柳福一将披风脱下来给他披上，拉着他出了山洞，安抚了一番之后，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。 妙妙，遇到危险为什么不用通讯符联络我们？ 他看见他身上到处都是伤口，心里一阵狐疑。 还有我给你配好的收精符，你是不是私自摘下来了？阿生不是教了你炸火花吗？他们伤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啊？就算只能炸出来一个火花，对付这些竹妖也足够了吧？ 我 妙妙面对着一连串的发问，内心无比复杂，总不能直接告诉柳福一符纸一张也没有，炸火花也是逗他的，全是黑莲花杀人灭口的诡计吧。 我 不知何时，牧瑶和牧生已经解决完了所有的竹妖，无声地站在柳福一背后。 你给我的符纸。 他对上牧生那一对黑眸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才不好意思地笑道， 我不小心丢掉了。 柳福一气得无言以对，差点克制不住揪起他的衣领。 你什么都能丢，保命的符纸也能丢，我早知如此就应该把符写在你的衣服上。 牧瑶和牧生闻言脸色都变得很难看，虽然难看的原因各不相同。 对不起柳大哥，我下一次一定收好，绝不乱跑了。我 妙妙勇敢地承受着男主角的珍贵怒火，态度格外诚恳，只希望柳福一快点息怒，别再刺激可怜的女主了。岂料妙妙越退让越激起了柳福一的保护欲，在他眼中，妙妙小脸苍白，满身是伤，被恐吓了一个晚上，立都立不住了，还要向自己道歉，自己心中更加的自责，冷了脸色。那炸火花呢？阿生不是交给你了吗？ 我…… 妙妙看看柳福一， 又看看黑莲花，一时手足无措。柳福一见他吞吞吐吐，心里明白了三分，回头一看木瑶姐弟神情冷淡，仿佛事不关己般站着，连一句也不问，像是吞了一肚子冰碴子，浑身上下都是寒意。 我就知道穆家独门炸火花岂是随便传给外人的。 他这话说得伤人，穆瑶望着他许久才冷笑一声，眼里满是倔强。我穆家光明磊落，要么不交，要么便好好交，怎么会使那种手段？ 刘大哥， 妙妙一把拉住他的衣摆。 穆姐姐说的对，穆公子是很认真的教我了，是我被那竹妖吓了一跳，把口诀给忘了。 话毕，感觉到黑莲花的目光沉沉地落在他身上。柳福一满脸质疑：“ 真的？”“ 真的。你想啊，我连符咒都记不住，炸火花的口诀那么难，我忘记也是情有可原吧。” 穆瑶转身便走，柳福一蹙了蹙眉追了上去：“ 哎，瑶儿，瑶儿。” 这一日是动身的第十日，此处竹林越来越稀少，隐隐约约听得见镇子那边喧闹的人声了。袅袅炊烟从远处升起，昭告着青竹林副本走到了尾声。木生的脚步声很轻，像只猫儿，他的影子若有若无，很有耐心地跟在妙妙身后。妙妙拉紧了披风，一路上头也不回，快步走着。 凌云， 木生终于耐不住，开口叫他大名。 不是说了别叫凌云吗？ 我叫凌妙妙。 妙妙的语气相当不善，话音未落，早已回过头去。木生稍一用力，便追平了他，发尾在空中摇摆，眸中带着一丝深沉的探究。 你没什么话与我说吗？ 妙妙面无表情地摇头，脚步飞快，似乎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浪费生命。木生一侧身，正式地挡在他面前，他向左走，他伸左手拦，他退而右转，他就伸出右手，袖子上的银纹麒麟露了全身。他站直立在他面前，恰能看到他黑亮的发顶。林妙妙打死不肯与他进行眼神交流，一直低头死死盯着他的脚，甚至让木生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在预谋着抱起踩几脚。林妙妙退无可退，这才仰头露出冷笑：“ 哼，我与一个一心想杀人灭口的人有什么话好说？ 不是，你既然这样厌恶我，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谎？” 木生眼中竟然有淡淡的不解。 林妙妙奇了怪了，这还是人精黑莲花吗？ 那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不想让你们之间产生局龉，牺牲我一个，造福千万家，你懂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